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3集。蓝忘机沉声道，金光瑶的杀心。魏无羡道，不错，正是这封信把金光瑶的杀心催生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是说七天后要他等着他的死期吗？那他就先下手为强，在七天之内先把百家主力在乱葬岗一锅端了，看谁先死。蓝曦臣道，你是说这就是送信人要达到的目的，只是为了催促他动手？ 我是这么想的。 那么这个送信人究竟是想做什么？究竟是揭发金光瑶，还是血洗百家？ 很简单，看看这场围剿失败之后发生了什么。当所有人都聚集在莲花坞时，在最群情激愤的时候，迎来了思思和碧草。我不觉得这两位证人的到来是巧合，于是所有的事情堆积在一起，猛然爆发了。 顿了顿，魏无羡道， 他要的不仅是让金光瑶身败名裂，他还要让金光瑶与众为敌，并且一击致命，绝对没有任何反转余地。 聂怀桑道， 听起来这个人从很早就开始布局了呀。 魏无羡看了看他，忽然问道，赤峰尊的身体不是由聂宗主保管的吗？ 聂怀桑道，原先是我保管的， 可我今晚刚刚收到消息，我大哥放在清河的身体不翼而飞，不然我为什么会匆匆忙忙地往清河赶，还半途被苏舍抓来？ 聂宗主，我听说你经常往姑苏蓝氏和蓝陵金氏跑，是吗？ 是啊。 那么你真的不认识莫玄宇吗？ 啊？ 我记得献社成功后，我第一次和你打照面，你看上去像是完全不认识我的，还问过韩光君我是谁。莫玄宇当年好歹也纠缠过金光瑶，连金光瑶收藏的手稿都能看，而你也是经常去找金宗主诉苦的。就算你和莫玄宇不熟识，但你真的一面也没见过他？ 聂怀桑抓了抓头发道，魏兄，金鳞台那么大，我不可能每个人都见过，就算见过也不可能都记住，而且莫玄宇什么身份你知道，有点儿。兰陵金氏都是尽量掖着藏着，我没见过也不奇怪啊，西尘哥也不一定见过的。 魏无羡道，哦，那倒确实，泽无君也是不认识莫玄宇的， 是吧？而且我有点不明白，就算我见过莫玄宇，我为什么要故意装作不认识？有什么必要吗？ 没什么，只是觉得奇怪，随口问一句罢了。 魏无羡心中却道，自然是为了试探这个莫玄宇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莫玄宇了。一个在旁人口中怯弱胆小的莫玄宇，哪里来的勇气自杀献社？赤峰尊的那只左手为什么会被抛出来？难道会是金光瑶一个疏忽不小心放出来的吗？而且为什么恰恰就出现在他被献社的莫家庄，让刚刚重生的魏无羡撞了个正着，而不是出现在别的地方？赤峰尊的尸体由清河聂氏下葬，一向敬重大哥的聂怀桑真的这么多年来一点都没察觉到尸体被调包了吗？魏无羡更倾向于相信这样一种情况，也许在聂明觉逝世之前，聂怀桑是真的一问三不知，但是在聂明觉去世之后，他就什么都知道了，包括聂明觉的尸体被调换了，包括他过往信任的那位三哥的真面目。聂怀桑试图寻找他大哥的尸体，然而花费数年诸多辛苦，只找到了一只左手。他卡在了这一步，得不到下一步指引，并且这只左手凶悍异常，难以制服，留在身边只会不断引发血光之灾。于是聂怀桑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最擅长应付这种东西、解决这种问题的人，夷陵老祖。可是夷陵老祖已经被碎尸万段了，这该怎么办才好？ 于是聂怀桑又想起了另一个人，被赶下金鳞台的莫玄宇。也许为了从莫玄宇身上套话，聂怀桑曾经和他聊过，从苦闷的莫玄宇口中得知，他看过金光瑶的一本禁术残卷，上面记载了一种古老的邪术。聂怀桑便怂恿当时饱受族人欺辱的莫玄宇用献射禁术进行报复。请何方厉鬼？自然还是夷陵老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日子的莫玄宇终于启用了血阵，而聂怀桑也趁机抛出那颗就快拿不住的烫手山芋，赤峰尊的左手。自此计划成功开始，聂怀桑不必再自己费心费力去寻找聂明觉剩下的肢体了，把所有危险而麻烦的事都交给魏无羡和蓝忘机，他只需要密切监视着他们的动向即可。金陵、蓝思追、蓝景仪等小辈沿路遇到杀猫怪事那次，分明是有人故意制造异象，加上那个在附近村落为他们指路的并不存在的猎户，毫无疑问目的就是要把这群不谙世事的世家子弟们引入异城。试想，如果当时魏无羡和蓝忘机疏忽一步，没能完好无损地护住他们，这群世家子弟在异城出了任何差池，这笔账今天多半也是要算到金光瑶头上的。总之，能给金光瑶定罪的筹码越多越好，能诱导这个谨慎的恶徒犯下的错误留下的把柄越多越好，能让他最后死得越惨越好。蓝忘机用碧尘的剑尖将棺材旁边那只黑匣子翻了过去，扫了一眼上面刻的咒文，对魏无羡道：头颅。这个匣子原先应该是用来装聂明觉头颅的，金光瑶把头从金鳞台转移后，多半就把它埋在了这里。魏无羡对蓝忘机一点头，转向聂怀桑问道：聂宗主，你知道这棺材里原先装的是什么吗？聂怀桑道： 这我怎么会知道呢？不过看三哥啊，不，金宗主的模样，应该是对他而言很重要的东西吧。 魏无羡道：棺材自然是用来放死人的，我猜这里原先埋的应该是金光瑶母亲孟尸的尸体，他今晚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取走母亲的尸体，一并远渡东瀛的。 蓝曦臣怔然不语，聂怀桑啊了一声，恍然道：对哦，听起来很有道理。 魏无羡又道：你觉得那个人把金光瑶母亲的尸体挖走了，会怎么处置呢？ 魏兄，你干嘛老是问我呀？你再怎么问，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 顿了顿，聂怀桑道： 不过嘛。 聂怀桑慢条斯理地拢起被暴雨淋湿的头发。 我想，既然这个人这么恨金光瑶，对他视若性命的东西应该会毫不留情，格外残忍吧。 魏无羡道：比如五马分尸，弃尸数地，就像对赤峰尊做的那样。 聂怀桑大惊，倒退了几步道：这也太毒了。 魏无羡盯了聂怀桑一阵，最终还是移开了目光。推测毕竟只是推测，谁都没有证据。聂怀桑此刻的满脸茫然和无奈，也许是伪装，他不愿承认自己把旁人当作棋子，视旁人性命如无物，或者他的计划不止于此，他要隐藏真实面目，做更多的事，达成更高的目标。也有可能根本没那么复杂，送信杀猫，将聂明觉身手合一的另有其人，聂怀桑根本就是个货真价实的脓包。最后金光瑶的那几句话，不过是他被聂怀桑喊破了偷袭的企图后临时编来的谎话，意在扰乱蓝曦臣的心神，趁机拉他同归于尽。毕竟金光瑶是个劣迹斑斑的大谎话家，什么时候撒谎，撒什么谎都不奇怪。至于金光瑶为什么在最后一刻又改变了主意，推开了蓝曦臣，谁又能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蓝曦臣扶额的手背上筋脉突起，闷声道：他究竟想怎样？从前我以为我很了解他， 后来发现我不了解了。今夜之前，我以为我重新了解了，可我现在又不了解了。没有人能回答他。蓝曦臣惘然道，他究竟想干什么？可是，连和金光瑶最亲近的他都不知道，旁人就更不可能会有答案了。 沉默一阵，魏无羡道，咱们也都别干站着了，抽几个人出去找人来，留几个人守在这里看着这东西吧。这口棺材加这几根琴弦，没法封住赤峰尊多久的。 仿佛是为了印证魏无羡的判断，那口棺材里又传来了阵阵巨响，带着一股无名的怒火。 聂怀桑一个哆嗦。 魏无羡看聂怀桑一眼道，看到了吧，得立刻换一口更牢固的棺材，挖个深坑重新埋进去，起码100年之内是不能打开了，一打开保证阴魂不散，后患无穷。 魏无羡还没说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嘹亮浑厚的犬吠。魏无羡顿时色变，金陵则是勉强精神一振，说道，仙子。 惊雷已逝，瓢泼大雨也化作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最深的夜已经过去，天光微亮。 湿淋淋的黑棕灵犬撒开四条腿，一道黑风般刮了进来，扑向金陵。一双圆溜溜的狗眼湿漉漉的，前爪离地人立起来，扒在金陵腿上呜呜低叫。魏无羡看见仙子鲜红的长舌从雪白的利齿间伸出，不断舔舐金陵的手，脸色发白，眼睛发直，张了张嘴，觉得灵魂都仿佛要变作一团青烟从口里飞上天了。 蓝忘机默默地把魏无羡挡在了身后，隔开了他和仙子的视线。 紧接着，数百人众将观音庙团团包围，个个拔剑在手，神色警惕，仿佛准备大杀一场。然而，等率先冲入庙中的数人看清了面前场景后，却都愣住了。躺着的都死了，没死的半躺不躺，要站不站，总而言之，尸横满地，狼藉满地。持剑冲在最前的两位，左边是云梦江氏的主事，右边赫然是蓝启仁。蓝启仁尚且惊疑满面，还未开口问话，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和魏无羡几乎贴成一个人的蓝忘机。刹那间，他什么话都忘了问了，一股怒气杀上面庞，长眉倒竖，吭哧出了几口气，胡子颤颤向上飞飘。主事赶紧上前去扶江城，宗主，您没事吧？蓝启仁则举剑喝道，喂！不等他喝完，从他身后冲出几道白衣身影，纷纷嚷道，韩光君，魏前辈，老祖前辈。蓝启仁被最后一名少年撞了一下，险些歪倒，七窍生烟道，不许急行，不许大声喧哗。 除了蓝忘机对蓝启仁喊了一声叔父，没人理他。 蓝思追左手抓着蓝忘机的袖子，右手抓着魏无羡的胳膊，喜道， 太好了，韩光君魏前辈，你们都没事，看仙子急成那个样子，我们还以为你们遇上棘手的不得了的状况了。 蓝景仪道，思追你糊涂了，怎么可能会有韩光君解决不了的状况吗？早就说你瞎操心了。 景仪啊，一路上瞎操心的好像是你吧，走开了，少胡说八道。 蓝思追眼角余光瞥到终于能从地上爬起来的温宁，立刻把他也抓了过来，塞进少年们的包围圈里，七嘴八舌地诉说前景。原来仙子咬伤苏舍之后一路狂奔，找到了在这镇上附近驻扎的一个云梦江氏的附属家族，在人门前狂吠不止。那家族的小家主见了仙子脖子上的特殊项圈、黄金标识和家徽等物，知道这是颇有来头的灵犬，主人必然身份高贵，又看他齿爪皮毛上都有血迹，明显经过了一场厮杀，怕是那位主人遇到了危险，不敢怠慢，立即御剑送往莲花坞，通知这片地区真正的老大云梦江氏。那名主事认出这是小少主金陵的灵犬仙子，旋即派人出发援救。当时姑苏蓝氏众人也即将离开莲花坞， 蓝启仁却被仙子挡住了去路。仙子跳起来，咬下蓝丝锥衣摆一片窄窄的白色布料，用爪子将它拱在头上，似乎想把这条白布顶成一个圈圈在脑袋上，然后躺在地上装死。蓝启仁莫名其妙，蓝丝锥却恍然大悟，先生，他这样子像不像在模仿我们家的墨娥？他是不是想告诉我们，韩光君或者蓝家的人也遇到了危险？于是云梦江氏、姑苏蓝氏和另外几个尚未离开的家族这才集结了人手，一同前来施救。蓝景仪啧啧赞道， 一直都仙子仙子的叫，没想到他还真是一条灵犬呢。 可不管有多仙多灵，对魏无羡而言，他说穿了还是一条狗，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即便有蓝忘机挡在身前，魏无羡也浑身发毛。自从蓝家这群小辈进来后，金陵一直偷偷地往那边瞅，瞅着他们围着魏无羡和蓝忘机吵吵嚷嚷。见魏无羡脸色越来越白，拍拍仙子的屁股，小声道， 仙子，你先出去。 仙子摇头摆尾，继续舔他。金陵斥道，快出去，不听我的话了。仙子哀怨地望金陵一眼，甩着尾巴奔出庙去。魏无羡这才松了口气。金陵想过去，又不好意思过去。正在犹豫间，蓝丝锥忽然看到了魏无羡的腰间，整个人愣了一瞬。 魏前辈， 魏无羡道，啊，怎么？蓝丝锥怔怔地道， 您这把笛子能让我看一看吗？ 魏无羡取下道， 这笛子怎么了吗？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